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五，农历10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上强调，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 本市第一次亮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家底，集体土地面积占比近80%。 北京开放全国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 本市推进互联网加医疗服务，21家市属医院在线服务患者34万人次。 本市发布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行动计划，将严把本科毕业出口关。 电影《长津湖》超越《战狼二》，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下午举行学习扩大会，集体观看《警钟长鸣：严肃换届纪律教育警示录》专题片。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专题片通报了党的18大以来查处的违反换届纪律典型案件，深入剖析严肃换届纪律存在的8个方面风险隐患。蔡奇指出，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是换届平稳健康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关系到能否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推动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纪律意识，坚决抓好换届风气监督，确保换届自始至终风清气正。蔡奇强调，要切实增强严守换届纪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单位一把手带头守纪律、守规矩，绝不越雷池半步，带头扬正气、树形象，坚决抵制歪风邪气，带头讲政治、顾大局，正确对待进退流转，自觉接受和服从组织安排。要深化换届纪律教育，强化中央实严禁和市委4个不准纪律要求，筑牢思想防线，从严把关换届人选，严格政治标准，把牢廉洁底线，严防带病提拔、带病提名，加强对换届工作各环节全过程有效监督，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蔡奇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扛起严肃换届纪律、净化换届风气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换届风气监督责任制，抓早抓小，防患未然，对因履职不力导致属地换届风气不正、纪律松弛涣散、出现非组织活动的严肃追究责任。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第24届京台科技论坛昨天在北京、台湾两地同时举办论坛峰会。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副理事长张平代表宣读理事长郭金龙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捷一、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在北京会场出席论坛峰会并致辞。刘捷一致辞说，祖国大陆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取得新进展，创新指数持续提升，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广大台胞台企在祖国大陆热土上大有可为。北京正在加快两区建设，京台经济、科技等领域交流合作前景广阔。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将继续大力支持京台交流合作，让广大台胞台企在北京实现更好更大发展。陈吉宁致辞说，北京市将深入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改革创新，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京台两地深化务实合作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机遇。我们将用好京台科技论坛这一平台，推动京台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平在北京会场代表宣读郭金龙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名誉理事长萧万长、理事长刘兆玄在台湾会场致辞。本届京台科技论坛以视频会议方式分别在北京、台湾设立会场，主题是合作推动新发展，携手构建新格局。两岸数字经济发展论坛、金融合作论坛等13个分论坛将在今年底前陆续举办。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昨天继续召开，审议关于检查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做执法检查报告。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种子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0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建议，市政府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建议，市政府关于加快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社会委的意见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2020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宗教事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以书面形式提交会议。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充分审议。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上午在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上，市政府首次报告本市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全面介绍了本市国有土地、矿产、森林、水、湿地、自然保护地等资源以及相关核算、配置和收益情况，第一次亮出了本市自然资源方面的国有资产家底。报告显示，全市国土总面积 164.06 万公顷，其中集体土地占比 78.54%。 截至2020年底，全市一共发现各类矿产127种，新版城市总规实施以来，全市实施建设用地净减量大约110平方公里，实现了阶段性减量目标。 北京昨天开放了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相关配套管理政策也同步出台，这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领域从测试示范迈入商业化试点探索新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京正式开放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第一批获得许可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的企业。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杰飞表示，现阶段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60平方公里范围投入不超过100辆自动驾驶车辆来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 先期将投放不超过100辆的商业化试点车辆，将是对现有出行服务的一个有益补充。定价的原则上，商业化试点要求在遵循市场公平竞争、不伤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采取市场化调节定价的机制。 在手机上打开小马智行的一款 APP，公众就可以付费体验自动驾驶车辆的相关服务了。小马智行副总裁、北京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宁表示， 想推出的也就是我们自动驾驶的出租车的出行服务，北京的市民们都可以下载 Pony Pilot Plus 这样一个 APP， 就可以打到我们自动驾驶车辆。试点运行是在亦庄核心区的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有固定的200多个上下客的自动驾驶的站点。初期呢，我们还会有安全员坐在车辆上进行安全把关，预估按照里程以及行程的时长进行计算费用。尤其是在初期啊，我们推出多种优惠活动。目前在亦庄60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内，我们大部分的单子都能够以4.9元一口价的形式体验到我们的出行服务。